一些风能不能解放。生活有些忙，坚持有点难，闭上一只眼，点上一个 还想要大礼， 你的你 咋说话呢？ 我是说你的你装饰，80平米豪装工厂价13万，现在只需8.88万。大自然地板 LD 瓷砖，一线大品牌，装修还送大礼包， 木质礼包、装修礼包、材料礼包，3重大礼全给你。装修好选择， 北京美得你， 燕林路理想新城对面美得你装饰，0108084-1567，0108084-1567。 全佑家居三合店4月15-16日盛大开业，

傻瓜的人，只希望深夜里有个人静静的听。 心情就像和情人在斗嘴，奇怪的直觉。

去之后，才学会成长。哦，想念还在我心中收藏，点点滴滴那段时光，生命某一段因为你而发亮，直到今天还不能忘。 伍思凯的这首歌叫做《想念》，随后要听到最近在 TV 秀上面大放异彩的 Sandy 林忆莲《南方的风》。其实我个人觉得林忆莲并不是特别适合参加比赛的歌手，相对于比赛当中的她，我会更加喜欢她唱着一些情歌作品或者她自己的 R&B 电影演唱的 Sandy。而在比赛当中呢，他好像每一首歌曲都会被改编的非常的大气，然后会有一点点晚会的感觉。今天要听听看这首《南方的风》，Sandy 林忆莲。 还有些话想说，却只能对你挥挥手。列车就要开奔向南方的风。一盏一盏的过，忍住泪水那个我，模糊了回忆，忘了心里的痛。那背包，那项链，走得远。

是也不会觉得漫长，一见钟情不隐藏，两颗心才不孤单，三生三世我都会守在有你的地方。 蓝心湄的这首歌叫做《一见钟情》，很多人都会说一见钟情是非常美好的一种感情，但我会觉得好像一见钟情其实就是一见钟脸，因为你看到一个人，可能第一眼看到的就是他的脸，他的长相，所以所谓一见钟情可能就是对他的脸，对他的外貌有触电的感觉，才会有这种一见钟情的感觉。接下来会听到这首信乐团的《青春万岁》。 你是春天摇晃的秋千，孤单思念，我是夏天炎夏的海面，穿越地平线，燃烧着疯狂的音乐，幸福的露出笑脸，冲破极限，把心飙到最高顶点，青春万岁，吹梦的我们勇敢的面对，哪怕流着眼泪，将心中无限思念浓烈的洒向世界。青春万岁，追梦的我们不后悔，真诚的体会那些苦涩滋味，改变不了的明天继续追，不愿不 放下，其实的心里寂寞难干，充满了梦想。有一天我们相遇，孤独的心被救起，面